天天耶！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热门游戏，御姐，萌萌 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预告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前几天啊，小美在看到 B 站首页推荐了一部作品，叫做《中国唱诗班》，那出于好奇呢，就看了目前更新的四话，看过之后在惊喜之余也非常感动，这部动画绝对算得上是诗歌启蒙作品当中的佳作了。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咱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唱诗班》这部作品。今年10月10号的时候，中国唱诗班的最新一集《影湖上初晴后雨》在哔哩哔哩动画弹幕网上开播。那到现在呢，整部动画已经有了 124.8 万的播放量。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呢，是由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投资出品的，已经列为了嘉定800年的重点项目之一。那这批动画完全是由中国青年团队独立原创手绘，在故事、场景、人物还有服饰方面，也都根据历史文献进行了反复的考证修改，希望能够在细节上最大程度的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使影片不仅能够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动画作品，更成为一个可以体察时代风貌的绘卷。中国唱诗班这部作品呢，是每集基于一首诗歌展开的，结合嘉定的传统文化还有历史名人，制作出了一部动画作品。那每首诗歌也都以歌曲的形式出现在动画当中，中国唱诗班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 那这些歌曲来源于一张名为《中国唱诗班·中华优秀传统诗乐启蒙》的唱片。这个唱片是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的。动画上线哔哩哔哩动画弹幕网之后，评分高达 9.9 分。那在评论区呢，也是区分于其他的番剧和国漫，纷纷讲起了诗歌之美。那这部动画的负责人林旭坚邀请了青年历史学家李夏恩，撰写了16部和中国唱诗班 CD 同名的短片剧情。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上线了4部，分别是《元日》《相思上》《游子吟》还有《饮湖上初晴后雨》。这批剧本也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一定和嘉定有关的历史名人雅士的历史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故事内容要和每首诗词的情感相对应。在这批剧本创作好之后，考虑到以动画的表现形式更加容易被观众接受，所以林旭坚也邀请了之前有过合作的彭晴正担任了动画片的导演，由此整个项目的核心团队也就初步形成了。但其实呢，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早在2015年11月16号就播出了第一集《元日》，第二集《相思》是在2016年12月23号上线的，当时在微博上也掀起过一阵浪潮。第三集《游子吟》是在2017年，也就是今年的5月14号上线。第四集《饮湖上初晴后雨》是在今年的10月10号播出。虽然说每一集播出时间是相差十分久远，这也和制作团队的经济成本有关系，但是每一集的质量却是无可挑剔的。这是一部纯手绘的动画，在画面上画风古韵十足，构图也极其舒服，随便截张图都可以当壁纸使用。那在细节上呢，制作团队也争取每个镜头都要有理有据。团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整部片子的片名、背景还有道具的构思都和故事形成了巧妙的强串联。中国唱诗班的配乐使用了中国传统乐器演奏，每一次的转场都有不同的配乐跟上，而且非常的匹配。可以说这部动画的情感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在依靠这些配乐，而每一集的配乐风格也是依据诗歌本身的情感来创作的。那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中国唱诗班已经更新的四集动画的主要内容。这部动画作品的第一部《元日》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贺年的场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窥看明代嘉定春节的传统和习俗，通过嘉定名士也是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时升家中的拜年情况，来讲述一个传承至今关于贺年羹的故事传说。市林中的雾布繁华，爆竹喧嚣，与一介寒士家中一碗贺年羹里朴拙温情融汇在一起，感受古时嘉定春节里的情味，并不想大张旗鼓地宣讲诸如艰苦质朴、耐得住寂寞之类的大道理，长者的一言一行也足以把教化潜移默化植入人心，而水墨风格的一幕幕画面也把我们带进了古时元日的盛况。 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本色，元日在制作过程中查阅了三种明清时代嘉定方志当中有关于年节的记录作为参考资料。在背景还有人物设定方面，则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南都繁会图、元宵图、货郎图、还有嘉定四先生图等画作，以及诸如三才图会等著作进行反复的考证修改，以期能够在细节上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让这部片子不仅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动画作品，更成为一个可以体察整个时代风貌的绘卷。那下面我们来听元日的主题曲。刚才跟大家讲了元日，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部作品《相思》。2016年初，新的一集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相思》上开始准备。有了元日的创作经验，原班人马再度聚首，这次的创作也更加的得心应手。《相思》上以王维的同名诗作为传作背景，讲述了嘉定名士王初同还有发小六娘青梅竹马却无缘厮守的爱情故事。六娘出生名门贵族，从小和寒门学子初同情投意合，成年之后的六娘倾国倾城，少女待子闺中，心属情郎，却被迫许配给了门当户对的富家公子。这部影片的故事情感细腻丰富，人设精致，画面唯美，美好却注定悲剧的爱情也令人心生叹息。其次呢，配乐部分由团队新晋成员韦卓在美国创作完成，更把影片的情绪烘托到了高潮。 在西方古早时代，常常是恋人每接吻一次，就从献祭生上摘下一枚红色的果实。如果你触碰过它，就会知道它是黏黏的，会黏在手上，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也是它为何会成为爱情的象征。它可真是比献祭生还要黏人呐。然而在中国呢，同样也有一种红红的圆圆的小东西象征着爱情，它就是王维相思诗当中的红豆，也被称作相思子。粗看上去它和献祭生几乎一模一样，但只有拿在手里的时候才会发现两者迥然有别。西洋的献祭生会紧紧地粘在手上难以摆脱，而中国的红豆却是如此的光滑圆润，稍不注意就会从指尖掉落，不知道落到哪儿去了。这也许就是东西方爱情观的不同吧。西洋式的爱情总是浓得化不开的激情和热烈，而中国式的爱情却是如落花随水，稍纵即逝。红豆所蕴含的传说同样动人。清代相思子一条云，相传有怨妇望夫树下，血泪染之，玄结为死，思明所由始也。这个故事更早的出处是宋人李昕所传《古人诗话》所记，相思子圆而红，故老言昔有人没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足之，因以明之。但清人的解释似乎更加罗曼蒂克一点，血泪染之的情景也总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也更加让人觉得鼻酸。今人董介元《西厢记·朱公调》卷六那首词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相思》。 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非常感谢您可以关注漫游嗨翻天，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是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全职之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守着某站更新呢？而且啊，大家看番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很多 TV 版结束之后还会有 OVA 啊 SP 啊剧场版啊等等，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的秒懂二次元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一般的番剧最先问世的就是漫画，然后经由改编动画化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 TV 版啦，也就是正传，然后出第一季第二季不啦不啦不啦，比如夏目友人帐已经出了第六季了。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 OVA， 全名是原创动画录影带，一般是通过 DVD 等影碟的形式发行的。那么这个 OVA 的选材呢，一般是应某个特定作品爱好者的要求而出的，一般是将情节补完以满足爱好者收藏的需要。据了解呢，如果要一睹 OVA 的芳容，一般是租借或者将它从橱窗里买回家观看哟。然后是 SP 呢，在日剧或者动画中一般是正传出完之后，如果市场反应很热烈，就会为了赚钱情怀推出特别篇，在电视上播放一般是两个小时左右。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剧场版，如果一部动画在一定时间内比较流行，那么商家通常会与电影公司合作制作剧场版。剧场版的剧情一般较原作思路更广阔，更具可看性，但也有例外的动漫，比如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哎，总而言之呢，一般热门的作品会同时存在漫画 TV 版 SP 版OVA 版以及剧场版。 TV 版与漫画进度比较相似，内容也比较相近，其他的都是属于原创作品，爱一部番就按顺序都看起来吧。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么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接着给大家讲一部动画作品，叫做《中国唱诗班》。那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故事就是游子吟的故事。冬雪黄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有几个孩子碰倒了一个箩筐，从里面掉出了一件破烂的小棉袍，让散朝回来的父亲陷入了沉思。父亲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身穿破棉袄的小男孩即将迎来一次大考童子试，他想要一件新棉袄穿着去考试，但是家境贫寒的他只能把微小的愿望藏在心底。暮色深沉，小男孩的心愿会梦想成真吗？游子吟的故事根据清代考据大家王明胜的真实经历改编，也是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的第三部作品，监制林旭坚，导演彭行正，编剧李夏恩，作曲易凤林，配乐韦卓成。这部片子也是献给全天下母亲的。 Thank you. 游子吟是一首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唐诗了，千百年来因为它生动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而广为流传。如此朴实的母爱情感，如何用一个具象真实的历史故事刻画，并且借助动画的方式呈现呢？唱诗班团队为此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最终第三集游子吟选择了清代考据大家王明胜的儿时故事改编。朱太书人行述当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片段：冬，王明胜始应童子事，家贫无妇孺，朱太书人亦悉守成之，守皆皲裂村拙，血如缕缕，然且晨起不言备也。这段文字非常的奇巧，和唐诗游子吟当中所描写的情景如此的相似，是一个充满了母爱和脉脉温情的故事，而且完全出自真情实感，不需要太过的煽情就可以表现出那种慈母爱子心中的暖意了。不过呢，为了增加动画的观赏性，在这集里面团队也特意添加了一段别出心裁的魔幻梦境。梦中的王胜明在一只软萌老鼠小高团的带领下飞进了浩瀚的星空，织女星真的成为了一架织布机，织出了柔软的新衣。美梦成真，当从梦中醒来，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已经在小明胜的床头，那一针一线里面就是母亲对孩子细密不绝的爱呀。来听游子吟。 那么最后一个故事，也就是今年10月10号上线的《影湖上初晴后雨》。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考试失利，工作不顺，受到责骂，遭到误解，受到冷落，被讥笑。在这一点上，古人也曾和我们面临同样的窘境。楼坚年少的时候就有神童之名，才华惊世骇俗，是众人称羡的才子。但是科举考试的失利却把他从得意的顶巅打入了失败的深渊。沮丧懊恼一蹶不振的楼坚，在朋友的劝说下登上了夜游的航船。这水中的一叶扁舟载着众人的欢声笑语，也载着他的满腹忧愁。歌声奇丽，水波荡漾，楼坚能不能打开心结呢？影湖上初晴后雨，根据明代才子楼坚的真实故事改编，也是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的第4部，监制同样是林旭坚，导演彭晴正，编剧李夏恩。这部片子是献给每个失意者的心理，希望他们心中都可以有一轮皎洁的明月，抬眼望去，云开霾散，依然是朗朗的星空。影湖上初晴后雨本是诗人苏轼的名作，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七言绝句。而我们在动画当中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在了明代的中秋之夜，才子楼坚在落榜失意之时，应好友的邀请，夜游嘉定会龙潭，在游园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来听这首《影湖上初晴后雨》。 每一首古诗词都是古人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寥寥几笔却勾勒出了一片山水人文。中国唱诗班也是如此。相思上里面呈现的春联内容究竟是什么？游子吟里面主角王明胜为官时所穿的朝服的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王明胜家的灶台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呢？英文翻译当中的内阁学士的准确表达是什么？每一个细节都通过制作人员较真的打磨，逐渐成型，逐渐生动。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让我们静静地等待他们下一届经得起历史考证的国产动画精品吧。好的，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可以关注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同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